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，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，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，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，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。最浩荡自私的青春，最斑驳荒凉的回忆，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？欢迎收听幻想小说《逆回纪年》，奇怪的五小姐，作者轰叔，演播刘艳丽。 因为暴雨，飞机延误了两个小时。五小姐闭着眼睛坐在一边听歌，她想尽量回避和大 K 的接触。大 K 坐在五小姐的旁边，翻着明天要沟通的方案，转头看着若有所思假装睡觉的五小姐，然后起身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两份简餐和咖啡。大 K 把吃的放在五小姐隔壁的空位上，然后坐下，没有叫醒她。在大 K 的印象里，五小姐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。五小姐感觉到大 K 的离开和回来，也闻到了咖啡香，她悄悄地睁了睁眼，看到大 K 正看着自己静静地喝咖啡。五小姐假装刚醒过来，醒啦，喝点咖啡缓一下，马上登机了。大 K 递过咖啡，五小姐接了过来。谢谢。五小姐喝了口咖啡问道，方案怎么样？你觉得没问题吗？很 OK 了，我已经看了第三遍了，你比我想象中更适合做这个行业。大 K 说话的同时，广播里通知开始登机，乘客们陆陆续续地排成了一条长队。五小姐和大 K 没有起身，五小姐总是习惯等人登得差不多了，然后不紧不慢地排队。不管什么样的急性子，总有几件事情会特别慢。到北京的时候已经黄昏了，北京没有下雨，空气也没有2016年的糟糕。五小姐很庆幸居然还有机会能感受这样的北京。入住宾馆后，五小姐和大 K 分别回房里休息，他们约了一小时后去楼下吃饭。五小姐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消息给九先生，已入住酒店，一切安好，五小姐，想再发一些可以进行下一句对话的内容，可是如果对方真的想和你聊天，哪在乎你上一句说的是什么，他总能有千万个话题可以和你聊。好，照顾好自己，提前祝你生日快乐，念你。九先生回得很快，总是回消息很慢甚至不回的九先生让五小姐觉得有点开心，好像即使不陪自己过生日也没那么遗憾了。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都会相信对方回你消息越快就是越在乎你，只是成熟一些的女人不会觉得对方回你消息慢就和你计较。五小姐躺在沙发上不小心睡着了，五小姐是被大 K 的敲门声惊醒的。每次惊醒，五姑娘都会下意识地看一下周围环境，确定一下自己在哪里。我是不是吵醒你了？大 K 问。不好意思啊，你是不是敲了很久的门？五小姐有些尴尬，大 K 一定觉得自己听力有问题吧。没有，我才敲了一下，你就来开门了，就是你眼睛有些红，最近没休息好吧？大 K 微笑着说，我没经你同意订了个餐厅，介意吗？啊，当然不，我最害怕别人问我想吃什么，去哪儿吃这种问题了。五小姐回头转进房间里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和衣服，拿起包，大 K 在门口等着。大 K 订的是一家米其林四星餐厅，在五小姐的印象里， 想不起来大 K 带他去过这家餐厅。大 K 会带他去一些人很少但东西特别好吃的饭馆，他们都喜欢安静，所以今天这一出让他有些惊讶。五小姐静静地吃着饭，不知道如何提问，怕是自己想太多，心里想着快点吃完然后赶紧离开。五小姐拿起餐布擦了擦嘴角，意思是吃饱了。这个时候大 K 看了一眼旁边的服务员，五小姐没有看到。过了一会儿，从餐厅送菜的过道里有位服务员手里捧着蛋糕，旁边还有人拿着一束花，餐厅里其他人一起唱着生日快乐歌。五小姐看到大家慢慢地向自己聚拢，五小姐抿了抿嘴，然后看了一眼大 K。 大 K 笑了一下。部门其他人说，你明天过生日，本来说要换个人和我出差，温森特怕出状况，所以你的生日只能和我过了。说不感动是假的，记忆里没有人这么认真地为自己过过生日，即使是自己的父母，也最多是买一个蛋糕，但都是提前商量好的，别提会有什么惊喜了。大 K 真的是让自己烦恼的人，总有些人对自己如此好，却怎么也动不了情。这个时候大 K 再多说一句话，五小姐就能哭出来。五小姐别过头看着面前的蛋糕，五小姐生日快乐。拿着蛋糕的服务员笑得比五小姐本人还开心，谢谢。五小姐起身吹灭了蜡烛，闭上眼睛许了个愿，希望大 K 一定要幸福。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半夜11点多了，五小姐其实是快乐的，回去的路上一直在酝酿如何谢谢大 K 的安排，但是好像怎么说都有些矫情，最后在房间门口道别的时候只说了谢谢两个字。没事儿，明天好好表现，大 K 说，然后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五小姐刷房卡，低头想着九先生现在在做什么。门打开的瞬间，她发现自己的房间里布满了蜡烛。五小姐立刻退了一步，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，看了一眼房间号，没有错，转念一想，该不会是大 K 的生日惊喜还没结束吧。五小姐再次推开房门，开了灯，慢慢地走向卧室。卧室的地上布满了玫瑰，床上有一个玫瑰花瓣拼的爱心，里面还有彩色的玫瑰花瓣拼着自己的名字，虽然有些老土，但五小姐还是觉得幸福不已。这时候门被敲响了，五小姐抿了抿嘴，其实不知道如何面对大 K 的，大 K 的用心让五小姐更加内疚。五小姐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钟，然后打开门，门外站着的竟然是穿着西装推着餐车的九先生。五小姐愣在原地整整一分钟，九先生轻轻地将餐车往前推了一步，五小姐这才回过神儿，冲到了九先生的怀抱里。九先生抱紧了五小姐，生日快乐，九先生在五小姐的耳边轻声地说着。你怎么会来？五小姐问，离开怀抱，然后九先生推着餐车进了房。虽然你一副无所谓我陪不陪你过生日的态度，但如果真的那么做了，你一定会有怨念。九先生认真地说，今天发生的惊喜在过去都没有发生过。时间真是奇妙，在不同的情绪下 会安排不同的事情让你经历。你，武小姐抿了抿嘴，还是开口问，不用陪家人吗？我是说你父母。武小姐刻意强调，这对你来说重要吗？九先生问，然后打开了香槟。不重要。他有些后悔自己的蠢问题。吴安，生日快乐，有什么愿望吗？九先生递了一杯香槟，然后点燃餐车上蛋糕的蜡烛。 我想想。 武小姐试图想说一些暗示九先生和自己坦诚交流的台词。那不如你先拆礼物。九先生看了一眼餐车上另外一个盖住的餐盘，说，武小姐起身站到九先生身旁，看了一眼九先生，然后慢慢地打开餐盘盖，里面躺着一个黑色包装的盒子，看起来像是首饰。武小姐打开盒子，里面躺着一条项链，吊坠儿是一个很特别的长方形，长方形的右下角是很小很精致的钻石拼的 W， 武小姐的姓氏的缩写。她抬头看着九先生，这是一个小芯片，配有特制的读卡器，里面是一段我想送给你的话。九先生拿起项链准备给武小姐戴上，九先生撩起武小姐的长发，然后把项链给武小姐戴上，从后面抱住她。以后每天把我的声音带在身上，这算不算你不太和我说情话的补偿？武小姐笑着问，你想听什么我今晚都说给你听。九先生慢慢地从武小姐的头发一路向下亲。武小姐深吸了口气，原先想说的话全都忘了。如果说九先生一直会这样对自己，其实真的在不在一起又有什么所谓？我们的爱情路上总是会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愿意不去计较最后的结果，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一旦你太计较，什么话都如你所愿说清楚了，也意味着可能什么都结束了。北京行的第二天很顺利，总部对最终方案非常满意。第二天一早，武小姐还没醒，九先生就离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只有满床的他的香水味。武小姐和大 K 又逗留了一天才回到上海。早就知道方案会通过的武小姐，恨不得和九先生一起回去。生日过后，武小姐有一整周都没有见到九先生。这一周，武小姐每天等在咖啡馆到八点，每次等九先生又不敢打电话给她的时候，武小姐就特别希望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。周五下午，武小姐和林森去见了一个新客户。结束后，武小姐看了一下手机，还有一个小时到下班时间，依旧没有九先生的短信。去喝一杯。林森从武小姐的身后走上前，走啊，确实需要喝酒消消愁。客户的公司在衡山路附近，衡山路上错落散布着几家可以喝酒的静吧，加上天色还早，几乎没有人。最近吵架了？林森点完酒看着武小姐，前段时间他总是莫名其妙地低头偷笑，这段时间明显没有了。什么？武小姐又看了一眼手机，是一条垃圾短信。她不耐烦地把手机背扣在桌上。她没有和林森聊过感情的问题，所以对他的提问有些惊讶。 没有，最近他有些忙而已。武小姐抿了抿嘴。他很久没有来接你了。林森拿出烟，之前好像很少这么久不来接你，以为你们吵架了。 嗯，你怎么知道？ 武小姐拿过林森放回桌上的烟盒，林森顺势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微笑。他每次来接你，车停在咖啡馆前面那条路，好几次都看到你进了他的车，在斜对面的街角。林森大概是想到了嘴里的他，笑了。武小姐想起那天晚上看到林森进了那个熟悉身影的人的车，突然脑中闪过田俊的脸，一想绝对不会有那么巧的事，就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试图打消刚成立的这个人物关系。 没事吗？ 武小姐一直没有回话，林森问道。 没事儿，想到了别的事儿，我和他有一点特殊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服务员正好走来，把两个人点的酒端过来。比我还特殊？林森拿起酒调侃着说。武小姐笑了一下。 你们起码能正常的约会见面，我不能。 你说谁特殊？ 他已婚了。 林森的敏感和细心让武小姐一下子乱了分寸，她不知道是该承认还是否认。她抬头看着林森。 很明显吗？ 不明显，我瞎猜的，林森说。但我知道你和我一样不喜欢正常的人。 你这个梗啊。 武小姐的手机又响了一下，她没有拿起手机。 但好像是的，我喜欢过的人都挺特别的，至少在我眼里是的。 两个人就这样坐了一个小时，直到林森的电话响起。 我还在前面发给你的地方， 林森说，应该是那个人。 好， 简单说了两句，林森就挂了电话。 我等下要先走了，你去哪儿？送你吧。 不用，我家离这儿不远，我正好去前面超市买点东西。武小姐顺手拿起手机，看到九先生说来接她下班的消息。 他也来消息了， 武小姐抬头笑着说。20分钟后，林森的电话再次响起，他们收拾完东西一起走向路口，还是那辆黑色的跑车，坐在车里的人的侧颜依旧熟悉，越近越清晰，和脑海中的脸越来越能重合到一起。武小姐抿了抿嘴。车里的男人摇下车窗，转过头，真的是他。看到武小姐的时候，田俊的表情是他想象中的惊讶。武小姐立刻微笑，试图让这次见面变得不尴尬。田俊灭了火，走下车。 嗨，好久不见。 武小姐看到走向自己的田俊，林森回过头看向自己。 你们认识？ 林森又看了一眼尴尬地摸着头的田俊。 大学同学， 田俊说。真正的巧合是，你前一秒还在否定自己认为的那件事，下一秒时间就帮你证明了你刚否决的就是事实，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遇见。武小姐打了辆车，回到了公司楼下的咖啡馆。没多久，九先生就来接她了。经过下午的聊天，武小姐更加确信了要勇敢地去爱的念头。两人吃过晚饭后，九先生照例送武小姐回家。再次回到过去后，好像所有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打乱了。武小姐根本猜不到会发生什么，遇见什么人。 武安，我帮你换了一个住的地方，离你现在上班的地方很近，步行只要5分钟。 九先生一边开车一边说。武小姐虽然惊讶， 也明白肯定是九先生不得已的做法。那以后你是不是不会送我上班和下班了？吴小姐关心的是他们见面的频率。至于住哪儿，吴小姐不在乎。九先生一般做好决定的事情，吴小姐都不会拒绝。除了住处，其他都不变。如果有空，依旧会一起吃早饭和晚饭。九先生伸手摸了摸吴小姐，这一摸有些心虚，但算是九先生最有力的安慰和抱歉。也许九先生之所以会选择吴小姐，正是因为他的懂事和从不过问。我帮你联系了搬家公司，电话等下发给你，你有空就联系他们，我最近有点忙，可能没办法帮你。可是有时候过度的完美安排让吴小姐觉得有些难过，好像自己没有权利去吵架。第二天是周六，吴小姐一早就收拾好了行李。周日那天，吴小姐拨通了搬家公司的电话。新公寓比之前住的地段好很多，设施也更好，空间也更大，所以吴小姐没有什么好埋怨的。关于为什么突然要换住的地方，吴小姐就算有再多的疑问也无从去问。收拾完家里，吴小姐拍了一张照，发了一条信息给九先生。九先生回复了一个笑脸表情，回复说周一早上会接她一起早饭。吴小姐躺在新家的沙发上，开始好奇以前那个房子之后会怎么处理。想了一会儿，吴小姐觉得肚子饿了，一天没有吃东西。吴小姐本能地打开手机想叫外卖，突然发现外卖软件还没有发明，然后不得不起身下楼觅食。吴小姐在小区门口的一家面馆打包了一份牛肉面，然后走回小区。午安。刚走进小区，身后传来好像是大 K 的声音。吴小姐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没有回头。大 K 快步走到吴小姐身边，你好像总是不愿意等别人。大 K 走到吴小姐身边，吴小姐吓了一跳，手里的面掉在了地上。真的是你？我以为我听错了。吴小姐没有撒谎，确实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大 K 看了一眼撒了一地的汤，看来我要陪你的晚饭咯。我今天刚搬来，你不会住这儿吧？吴小姐心想着，这剧情怎么完全不一样了。嗯，公司给我租的地方，因为离公司近。大 K 捡起掉在地上的外卖袋子扔进了垃圾桶，带你去吃附近最好吃的面馆。也好，那谢谢你了。吴小姐确实很饿，不想拒绝吃晚饭的邀请。那以后可以一起上班咯，大 K 说。我男朋友每天都会接我。吴小姐不想隐瞒，因为总有一天会撞到。你有男朋友了？看不出来。大 K 的语气有点惊讶和失落，不过替你高兴啊，因为你需要人照顾。但吴小姐没有多想，但应该对你不好吧，否则为何你看起来总是有心事啊？大 K 看了一眼吴小姐的反应，她对我挺好的，只是，吴小姐意识到不能说太多。大 K 太聪明。 我们去放烟花吧。 不行，今年五环内不能放烟花。 为什么？ 保护环境，天更蓝呀，这样过年才好玩。 首都文明办倡导，环保过大年。 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先吃光，不能浪费。 妈妈，这些打包带走吧。 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

王鹏翔的动作表象最集中最丰富，记录下的有用数据也最多，100张200张越来越多的脑部活动全景扫描图被仪器制作出来，他们初步证明了何志浩的实验假设，当人在脑子里想象某个动作时，脑部活动与真实动作时很接近，只是强度要弱了一些。反复用这个熟练动作来实验，让王鹏翔觉得有些枯燥，就去想象更加复杂的动作。他打电话给阿加丽娜，请教了克卡切夫腾跃还有帕克空翻怎么做。演练成熟后，王鹏翔申请介入 PET， 他端坐在里面，闭上眼睛，想象着自己在做同样的动作，一遍又一遍。他感觉到自己在空中翻腾，身上不少地方的肌肉突突跳跃，一股股热流窜来窜去。这次何志浩记录下一个空前复杂的脑部活动图像。 天哪，皮质运动区，小脑、筋脑、脑干、延髓，激活了这么多地方，你想象了什么动作？肯定复杂到极点了吧。 王鹏翔把阿吉丽娜的比赛录像交给了何志浩，这次和以前的实验不同，他并没有做这个动作，但却成功的把他在脑海里想象出来。这天晚上，王鹏翔又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出现终极武术程序里那个纯白色的背景，任海涛、张凡、小顺子、竹竿、变形金刚等一干歹徒围住他，四面八方向他攻击过来。王鹏翔一边奋力抵抗，一边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终极武术曾经模拟过这些人的形象，训练王鹏翔如何利用他们的弱点进行反击，可当时每次只出现一个形象。 是程序搞错了吧？这些模拟形象不光一拥而上，动作频率还越来越快，这可让我怎么应付？ 这么一走神，任海涛从侧面抱住了王鹏翔的腰，小顺子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其他三个人也分别地抓住他的某个部位，把他死死地压在地上，疼痛、窒息，许多种可怕的感觉全部地涌上来。王鹏翔拼命地挣扎、挣扎，然后他大喊了一声，从梦中醒来。这时候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王鹏翔忍住疼痛站起来开门，一个住在隔壁的男生睡眼惺忪地站在那儿，向门里张望着。 你没出什么事吧？ 怎么了？我一直在睡觉。 咦，真没别人，刚才你屋子里噼噼啪啪的，好像有人在打架。 这天实验一结束，何志浩就叫王鹏翔去看监控录像，专门放大他的面部表情，问他实验中究竟想了些什么。屏幕上王鹏翔坐在仪器的监测区里，双目紧闭，嘴角微翘，腮部轻轻的颤抖，似睡非睡，似笑非笑，这表情不仅怪异而且非常丑陋，就差从嘴角流出涎液，王鹏翔自己都被这表情吓住了。 你走神了，在想女朋友啊？ 没有啊，我一直按照实验要求想象自己四肢着地迅速爬行的动作，走神不可能，现在我只要闭上眼睛一秒钟就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动作表象上，能保持几分钟不走神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 你知道吗，这种表情以前我只在吸毒者的脸上看到过，那就是他们注射毒品后的表情。 怎么老师，您怀疑我吸毒？现在可以去验验血。 我当然不会怀疑你吸毒了，可这是怎么回事呢？ 又有一次，何志浩要求王鹏翔去想象自由游动作，只见他端坐在监测区，戴好眼罩，一遍遍想象着自己在游泳池里畅游，在温暖的海水里逐浪。在精神世界里，王鹏翔越滑越快，心情也越来越舒畅，呼吸逐渐急促，似有一团光亮笼罩着自己，周围的波浪自动分开， 突然王鹏翔跌出了自己的想象，在现实中摔到仪器旁边的地上，是何志浩将他一把推出了监测区。王鹏翔被摔痛了，摔得迷迷糊糊的。 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不遵守实验规则？ 好半天狼狈不堪的王鹏翔才弄清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刚才他在实验中突然站起来，手舞足蹈，闭着眼睛比划着自由泳的动作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力度越来越大，这不仅有违实验规则，而且会碰坏昂贵的设备，何志浩不得已才把他硬推出去。如果没有实验录像，王鹏翔无法相信何志浩说的是真话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站起来还做了什么动作，刚才他完全沉浸在想象之中。 小王啊，这个现象很邪性，搞不好只能暂时不让你参加实验了。 怎么？我身上发生了什么？ 学名叫念动现象。如果一个人只是脑海里想象某个动作，并没有决定把它做出来，身体相应部位却产生了反应，这就叫念动现象。说梦话就是最常见的念动现象，但是只有个概念，心理学家根本没有系统研究过。 没研究？这么奇怪的现象，心理学家为什么不研究？ 念动现象是个雷区，别人可以随便谈论，我们脑袋上戴着科学家这顶帽子，谈这种东西会让同行笑话的。 为什么？ 你不知道，不少宗教灵异现象都可以归为念动现象。比如占卜中的符占术，就是在精神高度集中时产生的无意识动作。民间所谓的跳大神，有些动作就是典型的念动现象。巫婆神汉陷入精神迷狂当中，动作起来不能自制。中国气功里更有走火入魔这个词儿，就是形容练功时发生的完全不受控制的动作。我曾看到一个非洲巫师做法，当他入魔后整个人就像不属于自己，跳跃翻滚，狂呼大喊，都是正常情况下做不出来的动作，就像是异次元里有种力量打开了他的脑袋，想从他身体里挤出我们的世界。你想想这些现象怎么写进科学论文里，那不是毁掉自己的学术名声吗？ 可是这些现象是不是真存在？ 你说呢？ 是啊，当然真的存在，刚才就发生在我身上。天啊，这不是我第一次出现念动现象。那天我从噩梦中醒来，掉在地上，邻居说听到我这边有打架的声音，莫非就是我在睡梦中激发了念动现象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力量能控制住我的身体？ 博尔帕德从马利克那里回来一天后，古布塔亲自来到博尔帕德的书斋拜访，屋里摆放着夏尔玛的画，当然他们不是原件，都是放大的印刷品，有的还是博尔帕德制作的复印件。此外还有那个精神病人的画作，阵阵邪气从这些画里透出来，散发到整间房子里。古布塔这次登门拜访是要详细了解一下什么是红书，以及它有怎样的魔力。博尔帕德娓娓道来，只是对于受到马利克威胁一事却只字不提。 光我们印度啊，就有几千种教派，中国、日本、非洲，所有这些传统国家呀，都有数不清的宗教门派，他们各拜各的神，各读各的经典，相互之间呢，谁也瞧不上谁。80年前呢，一个欧洲人打破了这种壁垒，他是个瑞士人，叫什么来着？名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。 哦，他是什么教派的？ 这警官果然都没文化呀，居然不知道荣格。也罢呀，就算在知识分子阶层里边，也不是人人都知道他的大名的。 荣格呀，不是神职人员，而是精神病医生，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呀。荣格天天观察精神病人，他没有简单的把精神病症状当成怪诞错乱的心理现象，而是认为呢，它是人类深层精神力量的某种体现。他把这种力量啊叫做原型，原型会从心灵的裂缝中涌出来，演化成光怪陆离的精神现象。荣格认为呀，不必害怕原型的蛮力，控制不好呢会诱发精神病，但是如果控制得好啊，原型就能大大的提升人的潜力。然而荣格生活的西方世界，那里流行科学理性，已经很难观察到原型生动的表象了。于是啊，他周游世界，专门拜访那些未开化的地方，观察巫师、教士、道人、僧人的宗教活动，从中呢寻找原型的表现。越是离奇怪异的现象啊，越能吸引他的注意。久而久之啊，荣格发现世界各地宗教人士都会用形象来引导精神活动，如果从这些形象里边去掉教义的部分呢，许多花纹、图案、结构，还有色彩，都有相近之处。这说明某些原始的图像元素可以唤起沉睡的原型啊。偏巧荣格精通绘画，于是啊，他在拜访各派神职人员的时候啊，一边听他们讲述自己见到的各种幻象，一边呢就把他们画下来，还用文字记录下这些幻象伴随着的各种精神奇迹。比如说有人呢想到自己的前世，有人突然说出来从未学过的语言。荣格呀将这些素材整理在一个大的笔记本里面，因为这个笔记本的封面呢是红色的，所以称为红书。历经20年呢，荣格才完成了这项工程，但是他觉得呀，书中记载的一些原型过于邪恶，所以呢拒绝公开这一成果。去世前呢只把它留给家人保存。半个多世纪过来呀，据说全世界只有不到20个人看过它呀。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神奇的书，你是说霞尔玛看过这本书，被他诱导成精神病人？ 据我分析呀，他看到的不是红书本身，只是他的原始素材。荣格当年到过印度，喀拉拉邦是他当地主要的走访地区。荣格从某些神职人员那里呀，收集原型的象征，又把从别处整理到的象征呢，交给他们作为礼物。夏尔玛早年呢，只画普通的宗教画，中年之后呢，画风突变，这之后的作品呢，才开始具有了迷惑力。我认为呀，那正是他看到这些素材之后产生的变化。 这时古布塔的手机响了，他走到外面接了一通电话，然后惊喜地走了进来。 你说准了，刚出现一个重要线索，有个中国人发来电子邮件，向霞尔玛的经纪人索要红书扫描件。是的， The Red Book 邮件里就是这么写的。 霞尔玛的经纪人阿布什舍克巴强，就是那个被霞尔玛杀害并取血作画的倒霉蛋。出事以后，死者的电子通讯方式都被警方监控，所以才截获这份邮件。 怎么，一个中国人，没有搞错吗？ 是的，警方分析落款的署名应该是个中国男人， IP 地址显示他来自中国大陆。 别墅的位置，庭院的面积，多少能够反映出夏尔玛的财富。别墅被漆成深蓝，也能体现夏尔玛的身份，这是婆罗门种姓的专用色。然而在古布塔和警察们眼里，别墅里面的陈设却根本不像亿万富翁的家。这并不是古布塔第一次搜查夏尔玛的别墅，案子刚发生，这里作为犯罪现场就被封锁。后来 夏尔玛在海岸分局里大发神威，干掉一批警员。赶到现场的古布塔呼叫当地一支精锐印度工业特种保安部队。这支部队的人员赶到现场时，夏尔玛已经死去了。亲临现场的保安部队队长萨拉神卡被惨烈的场面震撼了。错案的不是一个人，更像是一台杀人机器。萨拉神卡不相信地方警察的刑侦能力，又派自己的手下勘察一遍现场，结论仍然是不变，夏尔玛杀死杀伤了所有人。萨拉神卡既不迷信地接受了一切异常现象，又不死板地认为他们都是骗局或者错觉，采取了客观的态度。如果有某种方法能让夏尔玛这只残烛像汽油弹那样燃烧，用来训练特种部队，岂不大有用途吗？无奈保安部队不能介入地方案件，于是他提醒古布塔， 印度被恐怖主义势力环伺，不少情报人员投身秘密工作，如果我们能掌握这奇功秘术，岂不有助于国家利益，能把人变成一件人形的武器，他们就能更好地执行渗透任务。你要帮我们找到这东西。 古布塔倒没有什么长远的考虑，他更想搞清红书是什么，如果此书内容确有危险，绝不能让它流散于民间。于是古布塔再一次带领警察搜查夏尔玛的别墅，这里简陋至极，屋子里布置的像个苦行僧的居所，除了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宗教画、宗教雕像，连普通的装修都谈不上。老画家收集这些东西，据说是为了培养宗教灵感，结果许多房间都被搞得杂乱无章，像是一间间储物室。这么大的一栋别墅，只有夏尔玛和经纪人巴庆常住在这里，此外就是城里的钟点工，不时被找来清洁那些藏品。死者巴庆也非外人，而是夏尔玛的远房亲戚，帮他处理与现实世界沟通时的各种问题，比如收发电子邮件、收取快递、使用银行卡、办理电汇等等。离开这个亲戚，夏尔玛连从网络上叫外卖都不会。重新搜查时，警察从别墅里找到了鸦片烟枪，检查上面的 DNA， 证明这东西就是夏尔玛自己在使用。再仔细搜查，别墅里不光有鸦片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麻醉品，包括草药、动物毒素、矿石粉末等等。古布塔看过记者采访夏尔玛的录像，老头说他走遍印度各地寻找民间致幻剂，也是为了帮助自己形成幻象。行动之前，古布塔向博尔帕德请教夏尔玛手中红书原始素材会是什么外观。博尔帕德虽然研究荣格多年，却未曾移取红书真貌，只推测说它很大，而且荣格边走边记，有时候还要誊写副本，估计夏尔玛手里不只有一个笔记本。密室、保险柜都被翻过，警察甚至用红外设备在墙壁上寻找是否会有夹层，结果他们只找到夏尔玛画过的一些半成品，被堆在大厅的地上。警察将他们一一拍照记录在案，他们还检查了经纪人的电脑。巴庆用自己的电脑替夏尔玛存住了不少资料，警察发现了一些古怪的宗教图案，却没有哪个文件夹标注着红书的字样。至于那份从中国传来的电子邮件，警方已经将它完全的移出。中国男人先向夏尔玛问候，然后请老人把红书的扫描件再发回去，他自己保存的原件因故损毁， 这封电子邮件说明这个中国人还不知道夏尔玛的死讯，但是他们却曾经就红书多次交流。经过技术人员检查，经纪人使用的电脑是半年前才买的新品，在这半年里那个中国人并没有发来任何消息，所以他什么时候与夏尔玛相识，又对如此隐秘的东西进行过什么交流呢，就成为了一个谜。就在古布塔带着警察埋头寻找之际，外面忽然传来了喧闹声。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列车的某一节。